大家又到星期五晚的奪命撈鬆， 是不是政治咖喱飯 啊？是的，這排這個飄飄然啊， 時局是過得很快，哇，一日政府又有跨部門記招，又有警察的四點鐘的記招，今天還加料，五點鐘就到林鄭出來又有記招，這樣 你要改名啊，在節目裏面呢，你就第一給兩個你選擇，一是叫我做細糧大總統， 細糧大總統，是 一是就叫我做細糧大台， 細糧大台 又不是選擇了， 不是左膠細糧大台嗎？現在是 如果要黏下去很長， 哦，是剛簡單一點， 是啦，就根據連登最新有人開個 post 呢，就起了我底，原來一看是大公報，還要是說突發大佬，那個新聞兩個禮拜前是你 send 給我的，那朝朝後 早他們的醬汁，他們的 source， 他們的來源可不可以好少少啊？ 唔該，真係 update 啲，即係內容唔討論，究竟你話突發，你唔好攞咗兩個禮拜前嘅大公報嚟做突發先得㗎。 係係係， 即係要搞都。即係搞我就冇所謂啊，都搞得高手啲。 係，今晚我哋主題啊，就話呢個尋找 大台，係啦， 尋找幕後黑手同埋呢個隱形大佬。 隱形大佬。 建制派呢，就摸不著頭腦，咁啊，即係葉劉啊、葉國軒啊，咁呢啲即係貴為行會成員啊，走出嚟話要尋找今次反送中運動嘅大台。跟住呢另外一邊箱呢就連登上面就有人出 post， 就出咗幾十個禮拜㗎啦， 成個禮拜咁兩個禮拜開始㗎， 係。Before 你講你嘅探監嘅，我想講講。 好啊好啊。 嗰，那個研討會而家好多人呢就無中生有，就話呢個叫籌組大台研討會。 有一個研討會就話蕭若元老蕭同阿劉世良再加 吹。 吳若吳可以係咪？ 係，咁實際上呢就咁，話說上個禮拜呢阿程翔就 WhatsApp 我，佢就話咧約咗一班朋友，都係喺呢個反送中運動裏面咧，唔同有阿袁天佑啊、師母啊、阿 Margaret 啊、阿方敏生啊，即係嗰啲聯署獨立調查委員會嗰啲啊，又有阿成明啊，嗰陣自由學者啊，又有阿何志軍啊，咁啊又仲有呢個銀髮族啦，咁樣 銀髮族 係啦係啦。咁我話冇所謂啦，咁我嚟講下我嘅睇法囉，咁咁就啱好就係8月5號之後嘛。 真係一個集體思考嘅過程嚟㗎嘛，腿住。 咁我就提出，我就話即係對家會轉陣嘅，其實我喺跟住嗰日嘅節目我都講咗我喺研討會講嘅內容，其實都係嗰啲嘢嚟。係 啊， 咁呢就當然就。 咁我哋喺城寨嘅節目講好多我哋就今次嘅運動即係無論策略建議啊、思考嘅過程。 咁我就建議，其中一個建議我做咗幾個建議嘅，其實可以都同大家講下，即係大家可以討論啦。我就話要將呢個和李飛嘅喺獨立調查委員會呢件事裏面呢，大家要組成一個聯合陣線，咁呢當然就喺人眼中就將佢扭曲成為一個大台，其實就係大家要將嗰啲袁國勇啊，因為我知道政府係爭緊嗰班人嘅，而家你見到今日林鄭開記者會你知㗎喇，係爭緊嗰班中立啊、商界啊、總商會啊呢啲，我就話當日如果傾過支持獨立調查嗰啲，係快啲即係大家開一個聯合記者會，變成一個聯合陣線嘅形式，就要求真相調查，然後真相和解，跟住先至到呢個嘅amnesty特赦。 心癮。咁當時就係提出過咁嘅見解，咁我諗在座好多人都聽過㗎啦，其實。咁我就話要爭奪呢一啲嘅所謂和理非嘅。 係囉，我哋啲節目 因為呢啲唔係泛民陣營嘅人嚟㗎，其實呢啲係建制陣營嘅人嚟㗎，係啊，我講過好多次 呢份嘅節目都講過㗎。 係啦，咁就跟住我話呢，就最好呢就要每一次一啲 critical event 之後呢，最好就做民意調查，我話即係揾阿 Robert Chung 做個 rolling poll， 知道某一啲 critical event 之後，譬如8月5號、 哦、 或者7/21等等啲大事之後呢，就睇睇個民意嘅走向，即係有冇一個嘅變化，或者嗰個再細分嗰個變化，即係邊一啲人出現咗變化，邊一啲背景嘅。 咁呢個亦都好科學化。 咁你就用科學嘅形式去了解一下嗰個嘅即係運動發展應該係點。咁然後呢，我就話其實另外就係、是、其實事實上連登嘅兄弟都做咗㗎喇，我話去到遊行嗰陣時呢，其實好多人都提出其實應該有一啲民間嘅觀察員，就係、是、呢去睇雙方嘅行為，即係話當然有啲示威者嘅行為可能對有啲普通市民嚟講可能覺得係過火位嘅，可能都要即係勸告下佢哋。 即係例如佢哋喺現場度見親人拎手機影相咧，就即係好緊張啦。 啲唔同政見嘅人，或者譬如特別係不合作運動裏面咧，好容易有言語之後變成肢體衝突嘅。 嗯。 咁所以就係話，譬如有啲民間觀察人喺度嗰陣時候，可以做一個調解啦，同埋佢最重要其實唔係針對示威者嘅，係睇翻嗰啲警察。 嗯。 因為咧，當然警察可能照搏都好啦，但係咧，即係佢可以用一個觀察員嘅角度去記錄低。幾時幾月幾日 係 又發生呢啲事，因為呢啲 record 好快會消失嘅，其實真係咁就牽涉到之後所謂嘅向警務處長索償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所謂嘅籌組大台，當然好多即係好希望有大台嘅人就將佢扭曲，就話哇我同阿老蕭就有一個咁嘅秘密會議， 秘密會議 組織大台咁樣，其實就有啲聽眾都有去嘅。 組織大台重奪領導權， 因為嗰個研討會就係 open 到 public 嘅，其實好多我啲。見到好多現場，有啲係迷迷嘅聽眾啊，有啲係我哋城寨嘅聽眾，有啲係普通市民添。咁啊，即係佢舉手發言噶嘛，佢話我係一個普通嘅市民，我就嚟表達我嘅意見咁樣。咁就冇乜秘密。坦白講，我睇到之後就得啖笑。咁啊，當然有好多人就食住上嘅。咁因為而家始終就係即係對家已經吹雞吹大雞，就係全面攻勢啦嘛。係啦，8月5號之後，當時我已經判斷噶啦。8月5號朝頭早記者會，其實林鄭已經係即係策動大反攻㗎喇。 係啦，嗱又開記者會啦，警察就每日又有記招啦，今日呢就會拉攏埋啲商會啊、經濟學者啊，下個禮拜二呢就提早復會啊，呢、這個行政會議星期二上晝，本來要去到8月底嘅，咁咪即係好似你之前預示嘅呢個殭屍復活全面反撲。 殭屍復活就不外乎幾招嘅啫，我覺得。第一就係呢，佢會呢另辟戰線，就係話反送中已經完啦。嗱，佢嗰日10號都係咁，5號嗰日咪咁講，已經解決曬㗎啦。我哋話未解決啊嘛， 要回應嘅就未回應㗎啦，已經回應咗啦。 其他就冇得傾㗎啦，要回應嘅要停曬㗎啦，已經係。而家就有人借題發揮搞港獨，佢意思係咁啊嘛，同埋影響香港經濟咁樣。咁當時我已經判斷佢係打經濟牌啦。咁就咩咧？就係另辟戰場。因為喺反送中戰場，我哋喺 upper hand 冇輸過，到而家仲係80%民意。所以佢另辟戰場呢個好聰明嘅，佢揀一個 battlefield， 呢個戰場係佢有利而我哋不利嘅。 受諸於而家好亂啦、當中央政府都講咗話，如果你制暴止亂嘅話咧，就不斷講話好亂。 所以你睇埋今日， 跟住咧就話生活要安定啊，香港就要發展經濟。 點幾個記者會，你一睇埋你就知啦、 嗯， 就知道佢打咩牌啦。佢而家係另辟戰場，所以我話要變陣就係咁嘅原因。跟住啲人就將呢樣嘢去扭曲成為切割啊、篤灰啊，咁呢啲招數其實喺2014年出過曬， 散文都出過曬， 出過曬㗎啦， 都係後期出現嗰啲， 係啊，都係嗰啲嘢嚟嘅。其實我一睇到話，咦咁熟嘅，屌又係嗰啲套路。喂，大佬，你話連登仔傻㗎？全部都有學習能力，一個相當之快嘅自我學習能力喎，點解用啲咁老土嘅招數呢咁樣？咁所以我就得啖笑嘅啫。 咁少數少始終都有少部分喺度撐動嘅，我相信係。 唔緊要，坦白講，即係兄弟爬山，各有各自己把口，你中意講咪講咯。你說服到人，我成日都話噶，最終都係群眾路線嚟噶嘛。你最終都係喺個市場，喺個輿論民意嘅市場裏邊，邊一個人嘅意見係得到多啲人嘅認同，呢個係最重要。 連登其實都係咁啫嘛，我哋各自去講好多嘅策略建議出嚟。跟住其他人呢就透過佢認為合理跟住直接參與就投票囉，其實就係嗰種由直接民主帶動嘅直接行動就係咁嚟 㗎。話時話其實好多人 以為我是自己擺啲嘢上去連登，其實我自己都唔知道有人將我。 你冇 account 啊？ 第一我冇 account， 第二我冇睇嘅，其實根本係。我而家開始有睇，但係之前由六月到七月。 你係要好專注，因為你一日裏面係收數以百計嘅信息㗎，係。如果你要加入嗰啲群組嘅話，如果你唔係一個、兩個、三個加入， 同埋我基本上有人將嗰啲內容擺上去，其實我都唔知嘅。咁、 嗯、 所以我自己直接到大公報，你嗰日嗰朝 send 咗嗰個大公報頭版俾我。 出口轉內銷，兜咗個圈之後傳咗， 幕後軍師 傳到我度，我再傳俾你。 你傳俾我嗰時啱起身，我先知道啊咁大鑊咁樣。咁啊算啦，我覺得始終都係咧，即係唔需要話太過，即係將呢啲嘢咧，即係所謂嘅，即係私怨好內鬥好，過去嗰五年，即係我自己都有反省嘅，其實真係嘅，我自己有反省過嘅，即係盡量放低嗰樣嘢啦，即係唔好再從嗰啲角度去睇問題。永遠都是從個運動的角度去看，係啦，即係放低私怨毛，嗰啲叫做分化 L。而家其實我都呢樣好醒嘅，佢好快已經抄到我呢個係分化 L 嚟嘅咁樣，咁已經刮到出嚟嘅。 因為連登朋友好叻嘅，去睇埋佢哋啲 account， 以前 share 嗰啲咩， 係啊，因為而家可能高登冇呢個 function 啦，咁樣係。 好似話阿 Lance 話俾我聽，阿林祖信就取消咗高登呢個 function， 連登就仲有呢個 function。 咁你可以 search 到對比一下佢前 以前出過啲咩 post 啊， 佢過去嘅行為針對咗啲咩人咁樣，咁你會知㗎啦，喺啲朋友群係點樣啊，啲聯繫係啲乜。嘢啊，咁樣係 好啦。嗱，我哋尋找大台之前咧，就阿 Gary 咧就好有心，就去監獄咧就去探曬，趁呢幾日即係冇咁激烈嘅工作啦。咁咧就去探曬呢個九位佔中嘅即係坐監嘅朋友。咁點解你探咗有咩？佢哋喺獄中點睇咧？ 其實真係坐係四位嘅啫，但係九子裏邊咧就係呢四位坐啦。 係啦，就阿邵家臻啦、 戴耀廷啦、邵家臻啦、黃浩 然啦， 同埋阿陳建文。 係啦， 咁就三個嘅監獄，第一個就去到呢個嘅大嶼山嘅壁屋， 係 咪石壁？石壁監獄嗰度咧就探阿戴耀廷，跟住咧就去。 好慘啊！佢八月五號罷工，運咗去水房。 跟住就去赤柱探阿邵家臻同黃浩明。 喂，我想問下，即係 Benny 點先？我最關心。 Benny 咧，我去到，因為我係佢即係呢個八月七號啊，即係佢呢個罷工咗之後嘅兩日之後去探佢。咁佢話俾我聽，我先驚嚇乜？原來你有參與到啊？咁樣 係。結果咪就係單獨囚禁咯。 係啦，佢個行為本身咧就係違反咗叫監獄裏邊嘅規嘅佢叫規矩啊。所以規矩一定要有一個處理，所以咧就跟住嗰日咧就擺咗佢入去，過去一路俗稱叫水飯房嚇，即係其實單獨囚禁啦。咁但係佢嗰個單獨囚禁咧，就即係其他嘅福利咧。就唔係好嚴重地係去即係剝奪嘅，例如佢都係有飯食嘅，即係嗰啲飯餐咧係同其他嗰啲一樣， 即係單獨囚禁啫。 係啦，單獨囚禁， 即係唔係食用水撈飯。 應該係冇得，應該係冇得放風噶啦，即係冇得走去定時定候。 總之就困喺間房度啦， 嗰度係啦，未知喎，因為點解咧？我去到嗰陣時，因為兩日之後咧。佢話即係裏面嘅懲教署咧，係較少遇到呢啲情況，佢哋都係商討之中，係去點樣處理，即係個 所謂罷工唔去呢個工場做嘢， 係啦，佢哋唔車衣嗰啲係，係啦，要罰幾耐咧？嗱，因為咧，如果你違反監獄裏面嘅規矩嘅話咧，例如係打交，打交好嚴重， 好嚴重啦， 打交嚴重，唔單止係要入去水飯房，仲要去即係可能要加監㗎， 要加 監，加監嚟講係 要審 嘅，好嚴重嘅懲罰嚟嘅。佢而家係純粹係單獨囚禁嘅啫，咁樣係。同埋有啲朋友講我寫出嚟咧，就因為阿 Benny 話俾我聽，就叫水房，佢話因為而家其實冇咗廿幾年㗎啦，水飯呢樣嘢係。咁所以佢哋簡稱係叫做水房，咁有啲網友就喂阿范國威你識唔識㗎？水房係一個社團嘅詞， 唔係囚禁嗰啲單獨 都係囚禁，但係佢仲有一個講法叫做水記咁樣，即係簡稱啦。但係原來水房咧係去到赤柱監獄咧又變咗嘅，係代表另外一樣嘢嘅。除咗係單獨囚禁，仲代表浴室嘅，佢哋叫浴室做水房。所以每一個監獄原來咧石壁好。西貢嘅壁屋好，又或者赤柱，因為赤柱有成千幾名嘅煙味嘅囚犯，所以咧。就地下秩序就最多嘅， 一定係啦， 咁亦都係 最多啦， 係啦，字頭係山頭亦都最多嘅，咁所以每個監獄其實有佢自己本身嘅文化喎，真係次文化。 唔係，但係 Benny 自己嘅狀態點先？ OK 嘅，嗱，佢係瘦咗整整15磅，好驚人嘅，即係等同於睇一睇劉世良咧，而家係細咗兩個碼嗰種，但係 我瘦咗7-8磅， 面色非常好， 佢比我瘦多一倍啫， 佢面色非常好，因為真係飲食同埋即係真係起居係 好正常， 即係好正常啊，係非常之。 有規律。除了每日工作在車衣之餘的話呢，他看了大量的書，他說他看了20本書，跟住呢聖經呢就由頭看到尾呢看了一次。 重新再看 一次。是啦，嘩我真是犀利，我即刻想起 Malcolm X， 即是呢個60年代的黑人 民權運動領袖。 運動領袖他是採取呢個嘅，即是認為是要勇武的。 Malcolm X。Dr. King 是 啦，兩個極端嚟嘅。Malcolm X 就入去嗰陣時咧，教育水平唔高嘅，因為入去監獄大量嘅時間嘅話咧，佢就將牛津字典成本咧，由頭睇到尾，唔止一次，仲唔止一次添。所以佢出翻嚟及後去參推動嗰個民權運動同埋勇武抗爭嘅話咧，佢其實成為一個即係好有演說才能啊、組織能力啊、學術水平或者知識水平係提高 的。第一，我認識啊 Benny 咧，佢都係好虔誠嘅教徒嚟，事實上係。我相信即係對於喺監獄嘅生活咧，即係呢個宗教力量係緊要嘅。咁啊 ，K M 點啊？ 你講起宗教咧，嗱呢個有趣，因為佢真係個個有唔同嘅自己本身嘅 character 嘅。嗱，我同阿戴耀廷阿 Benny 咧。見呢 5% 嘅時間可能講下佢身體狀況啊， 其他 5% 講佢罷工，九成嘅時間其實就講反送中運動，即係預計 應該點搞。 未來嗰個走向啊，十月嗰陣時立法會復會應該點啊？今年嘅11月點啊？ Gary，你係咪重新組織大台先？ 唔係，我其實去探監就係尋找大台啊！嗱， 四個就係以前嘅大台。係 啦，呢四個佢哋因為就係俾政府囚禁，所以先令到今次呢個反送中運動咧，就形成咗個冇大台。一個直接行動喺連登朋友喺網上 大台 1.0 去組織出嚟㗎，所以佢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因為佢哋被囚禁。 大台 1.0 囉。 係啦係啦。 你就真係尋找大台㗎。係 啦，我嘗試去尋找大台。咁呢Benny 就好策略性思維，所以我冇。 點講佢咩？ 九成嘅時間係去佢就覺得呢，譬如話嚟緊嘅11月啦，出年嘅9月如果選舉嗰度呢都係樂觀嘅，咁但係點樣繼續去維持嗰個民氣，做好工作，係去籌組，同埋要預示林鄭做邊啲嘅哪吒招出啦，咁嗰度呢佢就當然希望我哋要思考得深刻啲。 我一陣間我都想講 係啦，睇得長遠少少，就唔好即係你知啦，佢就知道，因為佢卡咗蟲，佢明白到我哋而家日日，我其實我遲咗好多去探佢㗎，我比其他立法會員遲好多，你知道我哋而家日日都好似打仗咁㗎嘛，係咪？咁就因為佢哋喺監獄裏面呢，佢哋隔咗蟲呢，就唔需要我哋每日面對住啲血淋淋嗰啲嘅即係抗爭前線嘅情況嘅話呢，其實佢就 lay back 少少呢，就睇得冷靜啲嘅。咁所以佢啲分析呢就即係睇得長遠啲嘅，宏觀啲。 我認識一啲嘅我泛民嘅朋友都去探過梁天琦。在這段時間 是啊是啊是啊，梁天琦也是上一個月呢是特別整整有一個月呢是沒有接受就是這個公務探訪和其他朋友探訪， 但寫封信出來， 我相信他就是借了時間去沉澱一下，跟著寫了封很重要的信在7月28號這樣的。不過如果你說是 spiritual 的話呢，我想說呢反而是陳建文，陳建文是說很多他自己就是那個的感受， 他都是基督徒來的， 是啊基督徒來 的, 是的，很 spiritual 的，反而呢我跟他說就是傾反送中那些分析呢，可能是兩三成的時間，他用了很多時間呢，他就說去準備自己想分享的經驗，日後真的去放出來呢，就是極有可能出現咧，佢點樣係去希望同而家有機會係不幸地俾政府透過司法嘅壓迫啊，日後有可能要坐監嘅朋友，被控嘅朋友咧， 可能真係有個咁嘅 係去分享。嗱，佢好重要，佢個概念咧就係話，政府就係想透過囚禁佢哋嘅肉體。跟住去打擊佢哋㗎嘛，佢就會覺得呢佢喺精神上面肉體上面喺心理上面呢都應該係進行一種抗爭呢，就話你打唔低我嘅咁樣係。 嗰個一個試驗囉。 係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睇過陳建文過去曾經發表過文章呢，犀利㗎，原來佢整整用咗超過兩年嘅時間去做準備㗎，為咗今次。 為咗坐監。 自己坐。例如佢已經原來兩年喺即坐監之前唔係係冇開冷氣。 唔開冷氣囉。 今次嗱對阿邵家臻其實係好痛苦，因為邵家臻有濕疹㗎嘛。 我知道 裡面沒有冷氣， 最多就是風扇都壞了， 他是處理得很好，所以陳建文呢他說他的適應期呢是用一天的時間呢就適應了監獄裡面的即係嗰種即係好陌生嘅環境。 唔係佢哋嗰陣時幾個都係咁嘅，但係最痛苦唔係陳建文，即係佢哋已經好長時間喺屋企唔開冷氣嚟準備坐監。最痛苦係肥仔達，因為試咗咁耐之後，最終冇得坐。 但係戴耀廷阿 Benny 講得好清楚，佢用咗整整一個月。 先適應， 適應一個月喺佢裏面喺摸索嘅階段，樣樣嘢都唔識啊，心理狀態好啊，又或者對個環境嘅熟習程度，佢用咗整整一個月。阿陳建文就用咗一日， 咁所以咧，佢就話咧，佢會好好地記錄低佢喺個監獄裏邊， 即 係 出嚟幫翻嗰啲嘅， 係啊， 被司法迫害， 係啊，嗱，佢就用呢種嘅。咁邵家臻又唔同啦，邵家臻咧就係比較起咧，佢就好關注囚權啊， 獄中抗爭， 獄中抗爭。嗱，佢已經講到明啦，出嚟咧就一定會出書，將佢喺個獄中裏邊。 佢寫出嚟都係㗎， 寫出嚟 揾啲張卡。 哇，佢真係驚人啊！如果阿戴耀廷係寫咗十幾篇文咧，阿邵家臻嘅北更咧已經係五十篇文啦。 差唔多平均三日一篇嘅，我見 係啊，同埋每次都係大塊文章㗎，好大篇嘅文章，好長成千字 文章。但我相信佢係坐得最痛苦啊！我探過佢嘅朋友話俾我聽。 不過佢都皮膚 OK 喎，嗱，我以為佢入到去慘啊，濕疹啊。 唔係，因為佢好多嘢同監獄嘅管理層要抗爭啊、 哦， 所以受到嗰個嘅即係對付啊，亦都係最多的。 係、嗯。嗱，因為點解咧入到去咧？如果只要監獄裏邊，因為仲有地下秩序， 你唔好破壞個秩序，冇人理你。 但因為如果所有嘢都執正嚟做嘅話咧，咁咧佢身邊嘅囚友就會俾壓力佢噶啦。係 啊， 我冇咗佢哋，佢叫私家餐啊，冇咗即係用煙仔去換嘢啊，樣樣都執到正啊，你投訴啊嘛，咁我就樣樣執到正。 佢唔係懲罰你啊，懲罰一個倉嗰啲人咁嚟。係 啊，所以我一年前應該大半年前，我嗰陣時去探阿盧建文、探阿浩明嗰陣時咧。嗰、那個嘅懲教處嗰個主任咧都寬容啲，今次去到佢其實係有啲緊張。 佢見到你嗰陣時， 佢見到我，因為佢知道我見阿邵家臻，咁阿邵家臻就會有一啲嘅關注囚權嘅即係了解啊、查詢啊，就希望拜託我哋繼續跟進嘅。 咁即係佢哋三個嘅即係嗰個處境都好唔同。 係好唔同。 Benny 就仲係諗緊策略嘢。 Benny 咧就真係啦，佢講即係呢個反送中運動，即係好關注程度好高。嗱，佢日日有聽新聞㗎，其實係日日有收音機聽新聞。喺佢用咗大半日嘅時間睇完書、思考完一啲嘅，即係可能係書本裏面嘅要咀嚼嘅嘢之後嘅話咧，咁就係佢關注。 但我睇嚟，你留意一下，我睇阿梁天琦嗰封信咧。 係。 當時我同一個即係探過佢嘅朋友傾開，我話佢個人好 religious。 係。 佢話佢都係，佢都覺得係，喺探過佢嗰陣時都覺得係。 係， 我話嗰個環境係會令到個人咧向嗰個宗教尋求嗰個嘅 consolation，、即係個慰藉 啊。你會感受到啊！我嗰陣時探阿梁天琦喺荔枝個拘留所咧，佢坐定定一個鐘頭咧，佢係好清楚、好慢咁樣思考嘅過程咧，係去講翻俾你聽。即使佢嘗試去回憶同埋重複，係去敘述翻2016年嗰次嘅。魚蛋革命嗰晚發生嘅事咧，佢係完全好有條理嘅，思路係好清晰嘅，同埋你會覺得佢心境係好清明地係去做呢個思考嘅。 係，我睇佢嗰封信就係。係 啊，係啊。咁啊，浩明咧，浩明就即係因為佢坐嘅受把嘅經驗又比另外三位多啊，咁佢已經熟習曬㗎啦，咁樣係。咁佢就佢嗰個關注囚權嗰度咧，就佢其實阿津而家行嗰啲路咧，係佢過去都受過嘅。咁、所以咧就個處理會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佢哋兩個喺唔喺同一個倉度嘅， 但係同一個監獄。 係啦，咁所以咧嗰啲懲教處嘅人員其實同佢好熟嘅，阿明阿明， 係咁樣叫佢一樣啊，古思瑤都係佢坐到好熟。 係啦，好熟嘅，阿明阿明，有議員嚟探咧咁，即係會係咁樣，我都有啲驚訝喎。咁 黃明嘅性格都係同嗰啲人都混得熟㗎。 係啊，今次我同佢哋可以握到手啊，有個別嘅嗰啲嘅懲教處人員咧，有時會執到好正㗎。喂，你哋唔好有身體接觸啊，你唔好擁抱啊，你唔好俾個黑佢啊。喂，點解你握手啊？會咁樣㗎係咁入去之前咧，就阿長毛咧就本來話，如果你要探阿浩明話埋俾我知啦，咁樣係。咁但係咧，我最終又冇做到呢樣嘢嘅。點解咧？就是、因為如果你用譬如話議員助理嘅身份同另外一位人士入去嘅話咧，咁咧懲教處即係好差嘅，佢就點咧就要打開門。外面嘅人就聽到，嗱雖然我哋都係講公務，但我哋都想有啲嘅即係 privacy 啊，即係心路歷程嘅分享啊咁樣。試過有次咧，之前阿張超雄又好，又或者歐樂軒同埋阿黃之峰又好咧，嗰個庭景啊，又或者懲教處人員坐埋入去， 企埋入去。 有次試過唔單止坐埋入去，仲做埋筆錄。 佢驚你唔知有啲咩 記錄佢講咧，咁好差嘅其實。 佢可能以為佢真係大台仲話，即係指示呢、這個喂。8月5日之後，8月11日，和你飛點搞咁樣喺機場，佔領機場咁樣可能。 但係佢揾著嗰啲係即係最 junior 嗰啲嘅，即係 junior 嗰啲嘅懲教處人員去做，跟住張超雄好，邵家臻又好，即係投訴話你咁樣影響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嘅探訪嘅喎，咁樣佢哋又會問到口硬。 但我覺得喺個運動裏面咧，有一啲戰友咧去同佢哋分享一下咧，對佢哋嚟講係好嘅。 係， 起碼咧即係。 我覺得即係獄中嘅生活最大嘅打擊就係咩咧 ？Disconnect 係 同出邊嘅世界 isolate 咗。 嗯嗯， 個人即係喺一個咁嘅地方，好似同出邊隔絕咗係。 係，不過佢哋因為佢哋有思考、有關注啦，有大量嘅書本啦，嚇、咁就陳建文就冇睇廿本書。不過陳建文佢話佢睇親啲書都係大塊文章，佢話佢比起佢以前喺大學裏面象牙塔裏面教書呢，因為好忙㗎嘛，裏面係有大量嘅時間，所以佢好對專注地去睇啲即係譬如話大塊文章啊咁。 佢睇個台灣嗰本百年追求囉。 係啊， 係啊，台灣文章。 呢、這個好難得㗎，佢話佢覺得係嘩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嘅沉澱嘅過程。反而呢佢觀察得到呢，因為佢讀社會學㗎、你知佢就話佢係好喜歡去觀察身邊嘅朋友嚟、自唔同嘅階層啊，啲囚友啊，所以啲囚友就慘嘅。點解會做好多嘢去譬如話賭馬又好啦，賭博又好啦，賭煙仔又好啦，吹水又好啦，睇電視又好啦，有啲因為家人離棄咧，佢哋唔能夠接受寧靜嘅，裏邊即係。陳建文是唯一一個是在大房的，即是跟十幾個囚友睡在同一間房。嗱，號名邵家臻和 Benny 就是單人的囚室的、但就有放風啊，工作的時候會見到其他囚友。但陳建文就不是由頭到尾呢都是十幾個人去陪伴的，所以就很吵的，他說是吵到呢，原來呢他見我的時候呢，在個口袋裡拿兩張紙巾出來呢，原來他日日都要塞住隻耳仔，因為吵得太緊要才睡到，或者是因為囚友有些是很害怕寂寞寧靜孤獨地去自處，或者想不願意去思考過去自己，即是你說即是跟家人決裂、那些這情況呢，個囚室裏面四個電視呢，個四個電視四個台又開到有咁大聲咁大聲，所以對他來說呢，過去他有善於或者喺即係係接受寧靜嘅人嘅話咧，對佢嚟講呢度就反而 我所知就係佢哋好多嗰啲嘅即係坐監嘅囚友咧，對於坐政治監嘅人咧，都係即係唔會當做係即係欺凌嘅。 係， 因為佢哋知道佢哋係坐政治監嘅，其實係即係有時好多時反而越基層嘅人咧，對呢啲坐政治監嘅人係有個尊重喺度。 係啊，同埋因為佢哋係讀法律嘅，咁所以咧就係幫咗好多囚友。 哦，佢哋都有啲 case 啊，上訴啊。 哇，特別係阿 Benny 啊，特別係 戴耀廷啦， 戴耀廷啦，咁樣係嗱，因為咧赤柱好呢個嘅壁屋都好咧，其實有大量嘅外籍囚犯嘅，多到你唔信啊。 我知啊， 多到講緊係超過四成甚至一半。 赤柱好多 係嗱，有南亞裔，仲有好多黑人。 非洲。 咁你話點解咁多非洲人士喺香港坐監？佢哋原來就係 販毒、 運毒。在機場那裡捉了， 還有有些是殺手添， 是啦，還有運毒是很重的嘛，本來嘩很恐怖，聽他們說動接就是10年，有些個別是20年，第一次運毒斷正，那就在香港要過去20年的青春，這樣是還是唉，即是他就會嘗試去幫他們看那些的狀子啊，即是判詞啊，看看有沒有機會是去幫到他們啊，這樣 好啊。你就去這個找了大 體，還有要說埋阿津呢，就有四字真言，希望呢就反送中的朋友呢就記住減少傷亡，這個就是邵家津呢希望寄予給大家共勉的。明呢就有十六字真言，就是說保護自己，照顧手足，知所進退，繼續抗爭。明就十六字真言。咁陳建文同阿 Benny 呢就學者型嘅長篇提論，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啦，咁 咁啊，我覺得都有啲相關嘅，我哋休息一陣先，返嚟呢我哋嗰節呢就同阿葉柳同埋阿葉國軒一齊，我哋 同佢同行啦 ,WeConnect, 就幫佢搵大台啦，係啦，咁就究竟跟住之後點樣行呢，都係同呢個題目有關嘅，休息一陣先。